果彼此都悉心呵护，用真诚去灌溉呢一棵爱情树苗，一棵万年长青嘅爱情树，绝对指日可待。 Evergreen tree 系一棵长青树。其实妈妈咧，母亲咧，母爱咧，就系一棵长青树嚟嘅。所以我哋用呢一只 Evergreen tree 嚟送俾全天下嘅母亲，作为今日母亲节二千岭歌再重聚嘅开始。祝所有嘅母亲母亲节快乐！我系欧布拉柯瑞强，另外有一个女，一个爹哋，系咪啊？阿坚哥系爹哋啊，人哋。媽媽的女兒叫 Vince 啦，咁我哋三個咧，今日咧就唔淨止我哋三個咁孤單嘅，咁下個禮拜咧先至開始，我哋繼續有不斷有嘉賓，但係今日咧我哋依然咧會有個特輯咧，就係母親節好特別嘅特輯，就係點特別法咧？可以點唱嘅，可以打電話嚟嘅，打電話嚟做咩啊？你講乜都得啦，你都明啦嚇，主要都係。同母親講說話啦，恭祝母親啦，或者係食完飯翻嚟可以即係講你心裏邊嘅說話啦，多謝母親啦嚇。咁其實母親又可以咩年紀都得嘅嚇，因為有婆婆啦，有嫲嫲啦，有媽媽啦，嗰啲女咧其實都係母親嚟嘅啊。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好開心啦，因為逢母親節咧都係禮拜日嚟嘅。咁所以即係過往嗰超過咗二十年嘅時間咧，我過咗20次嘅母親節，就喺呢二千零歌再重聚過嘅。咁我頭先講話打電話，大家好興奮啊，可能因為好耐冇傾過電話，好耐啦，真係我都唔記得咗。Vince 你記唔記得幾耐？年聲嘅，一定係。 哇！好似今次再爆疫咧，我哋都未接過電話。 呢個一定啦，係啦。 所以起碼我諗都真係一年前。 以上啦，咁我哋平時都唔會成日接電話嘅， 係 因為要有好多嘉賓唱歌啦，我哋有好多，咁但係今日咧就比較特別，咁先講電話號碼啦嚇，18723888，我哋係 live 嘅，我哋係直播緊嘅，全球直播緊嘅，咁所以咧除咗香港、九龍、新界咧，中國大陸咧，咁全世界都得嘅喎，我以前都接過好多。外面的電話啦，即是哪個地方都得，美洲、澳洲、歐洲、東南亞，任何一個國家，日本，我們都接很多這些電話的。那很開心可以在母親節呢聽到你們的聲音，那也都可能有些機會呢就是遙遠祝福母親的嘛，有些可能已經在外面居住了很長時間，但是呢就母親就在香港住都未定。總之我的電話是852，即是香港啦。852-1872-388，我哋有同事接你嘅电话，同埋顺带你可以点只歌添都未定嘅，如果有时间吓、好，咁啊翻嚟呢一度咧，我哋之前嗰几日咧就将一个信息真系出咗一次，就摆咗喺我哋二千靓歌嘅网上嘅平台啊 ，Facebook， 咁咧就二千靓歌我哋有 Facebook 噶嘛。咁就好多朋友點唱啦，好多啦。咁所以我今日咧就係將大家所點唱嘅母親節歌曲咧，同大家分享。開始嘅時候，睇下先。我開頭唔知嘅，就咁以為哦，點月亮代表我的心啦，咁樣係阿 Mandy Lee 啊。咁你知唔知我睇落去咧 ？Vince， 你估唔估到係點？佢話為19歲嘅毛鞋啊，阿金堅啊，即係同你嘅名字一樣啊，堅哥啊，金堅啊，送給婆婆。借借他的呵护照顾，因为婆婆咧就系照顾只毛孩嘅，即系狗狗仔，19岁喎。咁啊，金坚咧就系、是、我呢个 Elvis 叔叔同埋 Vince 姐姐嘅 fans 嚟嘅，佢都听收音机嘅。唔系，我真系我唔系讲笑，我谂佢都唔系讲笑，因为我曾经收过即是一个听众的信，好长嘅啫，得佢只狗咧就系习惯咗听我唱歌嘅。咁但系佢只狗过世嘅时候咧，佢就话多谢你即系唱歌俾佢咁多年吓咁样。咁我哋听咗，咁佢话咧你们的歌声陪伴了他快10年了，在此说声谢谢，系真嘅。咦 f i n 所以你唱好听啲啊！如果唔系啲小狗狗都话你唱得哇哇哇咁啊唔好啦， 唔会嘅， 唔会。咁我哋不如一齐咧，将呢只歌送俾 十九岁的无系金坚的婆婆，因为婆婆今日是母亲节啦，多谢婆婆咧照顾了佢十年时间，好 warm 好窝心的一首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心就送俾婆婆，因为多谢佢做妈咪之余咧，就照顾咗啊！十九岁嘅金坚真系个公公嚟噶咯，如果系喺九九嘅年龄嚟， 系 啊，十九岁都好少，好少有， 好少有， 好少有，差唔多成百岁啦，即系差。如果系人的话，好咁啊，跟住咧，我哋当然有好多嘅点唱，因为不过稍后咧过咗九点半之后咧，我哋就会接电话。因为电话咧就唔知道来自边度噶噃，咁啊最好咧，因为直接噶嘛，直接用你哋嘅声音讲出你想对妈咪讲嘅说话，或者点唱俾佢听都冇问题。1872388啊，可以继续打啦，啊，储定啲电话先。跟住来咧有个点唱咧，就系呢首歌咧就叫做《世上只有》。哇，呢只。唔止一位朋友点添，咁有 Angela 妹啦，吓，咁即系容祖儿嗰只世上只有啦，咁有 O.W. Chan 吓，愿天下妈妈身体健康，开心平安 ，very good， 仲有陈美贤啦，佢都系点同样一只歌嘅，即系送俾妈妈，多谢佢照顾我每一天，包容我每一 我的一切，同时亦都送俾全世界所有嘅妈妈，多谢佢哋每天为家庭付出同埋辛劳，真心送将世上只有母亲节快乐。 望着你讲，也许更易浓于水的三个字，从我降世一开始到永远不幼稚，你亦是我之处用力和意义。 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mile, make me feel the love is true, 谢谢你的关顾，如及无上的爱护，连缘漫漫多艰苦，你又永远优先担心我起舞，唯恐我并未得到最贴身保护。 叫做世上只有啊嘛，咁有头先讲过三位朋友，经过我哋嘅 Facebook 点唱，系之前嗰几日噶啦，咁我哋发咗个信息，咁今日咧就多谢晒啲朋友嘅收听同埋点唱，咁跟住有一首嘅点唱咧都唔止一位嘅，Vincent 我想问你，你知唔知即系喺粤语啊，唔系唔好话粤语，即系中文嘅唱俾妈妈听嘅歌咧？即系最早是哪一首啊？我冇计过，不过咧，即系我自己识听歌咧，就听到呢只先。 因为我记得我喺一个睇过喺一个黑白片入边，系萧芳芳唱嘅。 冇错啦，萧芳芳仲要系好细个添，佢自己啊， 系 即系好似 Judy Garland 唱 Over the Rainbow 嗰啲咁嘅年纪，佢自己都好细个。因为他很小个已经做戏了。那么呢萧芳唱那只就犀利了。hit 足即是都不知道60年了起码不止了。 那 有了不止了。 粤语唱片是应该六几年 了。六十几年的了。 有机会。 因为他小个你想想。那么这只呢就不是叫做世上只有妈妈好，就这样。叫做妈妈好的、叫做妈妈好的 叫咩点唱呢？你把声啱唱啲，我觉得系啦。头先嗰个好靓嘅声音咧，好似令我谂翻起萧芳芳细个嘅时候，又唱俾妈妈听嗰啲感觉。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像不 这首歌点唱呢，其中一位呢就是 Amy O Young、Amy O Young 所点的妈妈好，这时你真的唱得好了，再唱多次送给妈妈。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投进想不老，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不知道，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 sweet 嘅一只歌，有妈的孩子就会好快乐。咁所以有妈妈在旁，一定要珍惜。歌名叫做《妈妈好》，跟住呢一首啦，个歌词真系写得好啦，我都好中意呢个歌词，就系、是、叫做《Shall We Talk》，即系陈奕迅嘅《Shall We Talk》，佢系讲妈妈成日煲汤俾佢。由细煲到大，细个煲汤嘅时候咧，佢就挂住去公园嗰度玩，咁又冇饮汤啦。大个咗咧，拍拖咧就同个情人闹交，心战嘅时候咧就净系顾住饮汤，唔敢望对方。再后来咧，妈妈煲咗汤等佢喺公司翻嚟，佢话公司好忙，我翻唔到嚟饮汤，都系佢同母亲嘅一个交流啊，同埋一个感情嘅交流。歌名叫做 Shall We Talk？ 如果你同妈妈嘅沟通好似呢只歌咁，你就要快啲入多啲汤啦。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佛？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爱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悲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荧幕发光，无论什么都看， 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识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见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对方？螳螂面对蟋蟀，回响也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打震，别说谎。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光？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6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25宗境外输入，连续两日个案低于300宗，再多两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93,000多人染疫，9,133人死亡。元朗牡丹金阁上品火锅感染群组多四人确诊，连同寻日公布的个案，一共有8在五一朝早帮衬的食客确诊。他们都是坐在食肆中间位置。卫生防护中心估计可能有超级传播者或隐形患者传播病毒。葵涌葵芳村葵信楼下午三点起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要在夜晚十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早大约8:30完成行动。应届文凭试考生需于翌日参加文凭试，或考务人员需于翌日为文凭试担任考务工作。政府呼吁他们和家人可以在晚上8之前到临时采样站，表明考生或考务人员身份，出示相关文件，以便检疫人员为他们优先检测。第六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结束，唯一候选人李家超以1,416张支持票当选，得票率超过99%，是历届最高。至于不支持票有8张，有4张选票并没有填获，视为无效。李家超说感谢支持和不支持他的选委，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迎接今日的历史性日子。他又说对当选感到荣幸，首要工作是早班优先处理房屋问题，亦都会同内地部门商讨通关，并适时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但政改并非优先项目。李家超会见传媒时候一度感触，感谢太太支持，又说不希望将来的工作影响家人。李家超当选新界行政长官，多个商会表示祝贺。总商会主席黄东升话：期待同新政府合作，协助本港经济同疫情中复苏，并巩固香港作为亚洲领先商业枢纽的地位。地产建设商会话：祝愿李家超的选举宏图早日落实。中华厂商联合会话：期待李家超上任之后，首要争取恢复通关，并提速推进各项新发展建设同政策。工业总会就话。期望李家超適時考慮進一步放寬和內地以及外地通關，並落實北部都會區等政策。中華總商會表示，期望李家超盡快提出更具體措施和執行細節，並積極聽取各界意見，首要是和內地積極商討通關安排。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最低氣溫大約24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本周中后期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丰收快活人。 大家好，我是梁继章啊！呢、这个母亲节喺疫情之下咧，我希望咧妈妈身体健康，同埋心情经常都系保持咁开心嘅。 我系蕊蕊李丽蕊啊！我祝普天下嘅母亲都好似我哋节目一样咁丰收，大家都做个丰收快活人。 我系马小强，祝天下妈妈一样 happy， 大家开心啊！母亲节快乐， 妈妈锡晒你。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爷爷爷爷，一阵我约咗明仔同猪女去旧大埔墟火车站玩啊！ 乖孙啊，你知唔知啊？以前爷爷同你嫲嫲成日都喺嗰度搭火车噶。啊，嗰阵时咧，仲有个大埔交站噶。唉，依家冇咗咯。 爷爷爷爷，以前嘅大埔系点噶？ 啊，你想知咩？啊，不如揾埋佢哋两个一齐踏步大埔啊！ 古物古迹办事处咧，火拍活现香港咧，推出踏步大埔计划，透过专题网站啦、社交媒体、创意导赏团、公众导赏团培训等等咧，同咁多位一齐咧喺大埔踏步，寻找属于大埔嘅社区风貌同埋前人嘅生活点滴。专题网站咧，咁啊有大埔精选嘅古迹路线啦，14个历史建筑嘅简介，同埋大埔有趣故事嘅。咁里边咧都好多珍贵嘅历史图片噶，大家都可以凭住网站呢啲资料咧，按图索嘅去大埔体验历史。 咁我哋第一次嘅导赏团就系呢一个大埔走过大埔历史踪迹啦，由呢一个殖民地嘅建筑啦，讲到佢呢一个华人传统风俗，亦都有讲到大埔一带嘅交通网络运输噶。观众咧反应非常之好啦。咁我哋嚟紧第二次嘅虚拟导赏团咧，就系刻画大埔文物建筑游踪啦，就邀请到负责复修呢一个旧大埔警署嘅建筑文物保育师吴允儿女士咧，佢嚟做一个讲解。咁佢就由呢一个文物保育嘅角度去介绍呢一个大埔历史嘅建筑嘅，咁亦都会咧即席去示范呢一个速画噶。 唔该晒古物古迹办事处项目统筹刘国伟，以及活现香港文化有限公司项目主任翁雪莹啊！ 等我上网搜寻踏步大埔，了解多啲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天真小宝宝， 让母亲听听乱奏小木琴，亲生哼歌多动人，就算一世照料仍是暖心。 这歌呢就叫做《母亲》，咁系我哋自己独有嘅一个版本嚟嘅。咁诶，特别喺今日母亲节咧，就送俾全天下嘅母亲。原曲当然系《Green Leaves》啊，《Green Leaves》嚟只歌。好，咁啊，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嘅母亲节特辑啦。我哋而家头先讲过噶，1872388就系我哋嘅电话号码。即刻接一个得唔得？好，有啊。喂喂喂 ，Hello， 喂，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系宝玲啊。 宝玲啊，打嗰啲啊，系咪打嗰啲宝玲啊？ 系啊系啊，宝贝冇今次边个嚟 咯？咁啊，希望你即系今年咧，即系疫情之后，你就全部打全中啦，好唔好啊？ 世界冇咁多疫情啦，咁多病菌嗰啲啦。 我都中意打保龄噶，细个嗰阵 frame frame 都全中就最犀利啦。OK， 好，全部 strike。好，点啊保龄？今日母亲节噃。 同我妈饮茶咯。 哦。 跟住去朋友嗰度食榴莲啊，去。 吓？食榴莲啊！你妈妈中意食榴莲啊？ 系啊，中意食噶。 哦，咁啊真系孝心啦，即系因为有啲人好惊噶嘛，唔得。 系啊，都惊闻到阵味 嘅。系啊，我都唔惊嘅，不过啊，不过我就喺香港好少食，我去亲食咧都系可能喺啲马来西亚嗰啲地方啦。 哦，系咯。 系咁啊！你今日我想问你咧，即系饮茶啲情况系咪好虚冚啊？ 不过我哋订咗位，所以一去到就有位嘅，唔使等排队嗰啲咯。 哦，有人士， 系啊，即系我哋一家七人，八个人。 咦，系喎，系啊，七个人得就得啦，八个都得啦，今日咁啊，真系几开心嘅。呢样嘢我哋都等咗成好耐，好耐。 系啊，如果唔系要分 开 台坐。 系啦，即系饮茶就最重要就系一齐坐啊嘛，系咪啊？分开坐都系有虾饺、烧卖食，不过真系冇，真系冇。嗰種即係温馨啊，一家樂融融啊，嗰種感覺嘅。 嗯， 係 啊。 好啦，好啦，寶玲嗱，多謝你嘅電話。咁你有冇一隻歌點唱俾你媽媽聽呢？ 有啊，喜歡嗰個《真的愛你》咯。 哦，估到你噶啦，呢隻歌一定走唔甩㗎，係好好聽嘅。嗱，好，亦都好啱嗰個今日母親節地去唱啦。咁啊，多謝曬寶玲。 Okay, 多谢晒电话，拜拜。好啊 ，OK， 一样系咁话，拜拜。我哋 拜拜， 继续接多个电话先。喂，喂喂喂， 喂， 哎，系啊，系你，系你，系你。 哎呀 ，Elvin， 你好啊， 你好啊，你系边个先？ 好多年，但系第一次打电 话 嚟。 哇，真系第一次啊！我哋都好耐，好多年冇接电话添啊！ 起码听咗你15年以上。 系啊，咁短时间嘅，点解？我做咗几廿年喎。 唔系啊，你呢个节目啊，哦、我听咗起码15年。 啊，都算系好资深啦，因为我呢个节目咧廿二年啊，22年。 我知啊，2000 靓哥嘛，2000年做到而家咯。咁唔紧要，15年都已经系我哋可能有 以上啊，唔系15年 最资深个其中一位嚟噶啦。 我自己都唔记得几多年啦。 喂，今日母亲节喎，你系母亲啦，定 系？ 系啊系啊。你又系母亲，咁你有冇母亲在堂啊？而家？ 有，但系咧，我就今日同个朋友，佢又系母亲嚟嘅，我哋就去咗露营，两条友。 真系两条友啊！ 系啊， 你咁都得嘅，两个母亲走去露营。 系啊， 去边个露营啊？ 浪漫啲啊嘛，呢、這个母亲节。 吓、啊，咁样好浪漫，点解唔带埋啲啲仔女啊？ 啲细路咧，而家考试啊，有啲啊出咗外边读书，咁、哦、啊有而家要赶功课，咁我哋唔好骚扰佢啦，咪出嚟自己去。佢有佢嘅节目，我哋有我哋忙。 哇！咦，而家我真系第一次听，如果啲妈咪咁兴呢啲嘢噶。 哇！佢兩個 人 係 我哋特別 啫。我而家係咪喺露營中？ 咁你而家唔喺露營嗰度？ 嚇！ 喺營嗰度啊！你真係誇張喎！ 荒山野嶺喎！ 有冇風勢翼啊？ 喺邊度啊？ 冇啊！我哋喺沙灘，喺東龍島。 哦，东龙岛都哦，就清水湾嗰度啊，对面啊。 西贡啊。 我知系啦，即系清水湾对面嘅。哎、你而家东龙岛对面咧就系清水湾俱乐部嚟嘅，你望过去，但你嗰度系入于西贡。 向庄军澳嗰边。哦。 是不是很多人在这里露营的、 其实他这里呢他那个营地 有一些非法的、 哦、 有一个合并规的、但好像又说未开 不是挺好啦不要非法啦是啊很多人非法啦我知道不是挺好 现在可以非法现在可以非法 非法翻屋企去市區非法咧，而家合法噶，而家合法噶，而家去非法合法嘅嚇。OK， 咁咧就真係好奇特喎、啊！呢、這、一個即係慶祝母親節，自己慶祝啊，兩個母親竟然冇男士㗎， 冇㗎，因為佢其他人有佢哋節目㗎嘛。 哦。 咁我哋咁啱又約埋喎，咁咪湊埋。 哇！ 有時我哋隔 離 咧，仍然都好多僆仔㗎。 係啊，喂，咁你飛咗你哋啲老公，你兩個老公啊？ 唔係，咁佢老公又同啲 friend。 哦，佢又同 friend。 我單親嘅，我係單親嘅。 哦 ，OK。 我個 friend 就飛咗佢老公，佢老公係同啲 friend 飛。 哦，做航空公司嘅佢係飛咗。 我个女咧就喺屋企赶功课，我个 friend 个女咧就出咗外边读书，咁所以咪咁咯。 不过都啱嘅，其实咧都啱嘅，即系因为即系平时又各有各忙啦，原来放假咧就各有各玩都得嘅，嗱都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咁啊，非常之有谂头兼即系。另类浪漫啊，呢啲叫做真系一流、 啊、一流，好正噶！听住海浪声，又听埋你哋节目，几正！ 哇，系、哦，多谢你将个二千靓歌再重聚佢，我哋嘅声音带到去东龙岛吓。 系、 啊，我当然都去过啦。 打电话你又打得到， 开心开心啊！系、哦，即系而家真系好开心，可以喺郊外，以后我哋都可以鼓励下。即系在任何天， 多云啊！如果唔系有埋星星月亮仲正。 系喎，好咁你咁啦，死啦！唔记得咗你叫咩名咧？开心得就系倾到，我倾到开心得就唔记得你叫咩名啊？ 我姓吴啊，口天 吴。哦，吴露营啊，叫做。叫咩啊？吴咩？吴咩？你吴咩？唔食嘢？唔瞓觉， 我个名啊！ 啊，咁你今晚唔使瞓噶啦，我谂你真系咁开心。 都系噶，我哋倾偈都咩噶啦。 系啊，你叫咩名啊？正吴啦，总之吴小姐啦。 系啦，系啦，系啦。 啊 ，OK， 咁咧，你我送只歌俾你啦。你想听咩歌？ 真的爱你啦，都好 听。系 Beyond 嗰只啦，吓好。 系啊，系啊。 咁咪真系接到一个好奇特嘅露营电话，真系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增加咗我哋好多气氛。 多谢晒， 多谢，拜拜。喺个营嗰度听得好好听嘅，可能焗住嗰个营咧，嗰啲声音咧。咁一年咧，阿宝玲又系点呢只啦？呢一位诶唔露营咧，又系一首啦，叫做《真的爱你》，每年都母亲节一定要唱呢一首嘅。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 做事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再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你哇，即系呢个歌咧，一越唱咧就越兴奋咧，就越系心中有种感觉咧，好似啲即系一个暖流咁样喺个心度流出嚟嗰种感觉。因为个歌词就系讲起以前个妈妈啦，吓咁啊，一路喺成长嘅阶段，即系同我哋咧都有少少相似嘅，因为咧母亲要鼓励佢啊玩音乐，再听另一个。电话睇下边位先。喂喂喂 喂， 哎、hey, 你是边位啊？ 我是娥姐。 娥姐啊？ 是啊是啊，好喜欢听你的唱歌。 娥姐双天鹅啊？你是 不是、 哦、不是、哦、 我姓林的、 okay. 啊、林啊林娥啊 林 明娥林明娥、哦、 啊、 okay. 你好啊娥姐 是、 哎、多谢你收听我们的节目，真的很少有机会聊个电话就所以直接 我都是第一次打给你的、啊、好彩打得通 是啊，我们1872什么 1872388 是太久没讲这个电话号码，差点家里的电话号码都不记得了我自己家里电话号码都不记得了，现在都很少打 是吧， 还无线电话嘛。或者怎样、啊、今天母亲节播 是的，今天母亲节本来应该很开心的，但因为我妈咪呢只脚呢行不了，所以去了老人院、哦、你也知道老人院呢现在都不探得，他都不知道讲得几负气，以为我们放了他去老人院就不要他，其实我们都跟他说因为没得探啊，咁、 哦、 变咗呆咗冇探佢咧，佢好似唔系几认得我哋咯。 系啊，咁不如尝试下，而家应该可以好翻啲，要用视像通话得唔得噶？ 佢都年纪大啦，90岁啦，咁变咗咧，佢都唔系咁识。不过今日咧，我都买咗个榴莲，我去老人院俾佢食。咁我問佢我係邊個，佢都知道我係佢個大女，咁、 哦、 都安心 啲。 因為嚟緊咧13日都開始可以探。 唉，好咯，係啦，終於等到啦。 所以咧就終於等到，好開心。咁啊，藉著今日打到電話咧，就點你一首歌。咁我頭先諗唔到嘅，但係聽到你唱《真的愛你》之後咧，我好中意你嗰首《陌上歸人》。 哇！ 係啊，你首《陌上歸人》非常之好聽，冇、哦、人唱到你咁好聽嘅。 冇人識唱噶嘛，除咗我。 唔係嘅，就算識唱都唱唔到你嗰個音韻。 哇！咁啊，多謝你嘅讚賞。不過最重要咧就係你你媽咪。希望佢聽到啦，如果今晚佢可能瞓咗覺，咁但係咧，你可以咧上翻網咧，就揾翻我哋呢今晚呢個節目，咁然後咧，你頭先一段説話，就甚至乎加埋一陣間有首歌咁先算啦，咁咪可以一並咧俾佢聽，咁咧即係你探佢嘅時候咧，我諗佢會好中意嘅。 系， 你亲口讲噶嘛，你好挂住佢， 系、嗯、啊，真系好挂住佢，你成日话我哋唔要佢， 系啦，咁啊佢就明噶啦嘛，好嘛，嗱，咁你叫屋企人咧，或者你自己啦，就喺网上边咧，系到时咧就播翻俾佢听，咁 啊， 好 唔好 啊？ 好， 咁啊，多谢晒娥姐， 多谢你，好，多谢你， 我想卖俾你妈咪啦，咁啊， 好， 陌上歸人、哦、我哋冇準備嘅，不過唔使準備啊！呢只歌應該用咩 mood 唱咧？我哋應該用 AK 啊，阿坚哥啊，咁我哋用一个爱心嘅版本啦，因为每一次唱都唔应该有同样感觉嘅，特别就送俾一啲长者嘅妈咪、长者嘅母亲，尤其是喺疗养院、老人院嘅年长嘅母亲们。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后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那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计走几远。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后伴我过到天，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那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几远。 上面的点唱有 Cecilia 的拥抱爱， 在世间遮风挡雨，有一种爱从六岁到八十也不更改，任我飞天空海阔，前往将来，寒或暖有笑容可一可再，身参与漫长竞赛，回家这路线快乐布景四边覆盖，越行越远，困倦了总有家中这道门为我开，在世间不声不语，有一种爱由人到雕铁石种出花开，情或雨要记住相亲相爱，

舍不弃，尘世青春转眼白头，时间匆匆流走，共你珍惜今世情缘，和你心曲应酬，陪你山边观看白云，情意深甘甜美，感激清风吹散愁云，梦你不舍不弃。 翻嚟以前领歌再用最第二个小时啦，而家时间系10:08，我系 Albert 欧瑞强。我哋有阿 Vince 同埋阿坚哥喺度，一阵间我哋会唱一啲歌系你想听嘅，因为我哋今日咧就系母亲节加母亲节嘅点唱，仲有打电话嚟点唱都得噶，即刻接电话先，喂。 你好， 你好，你好， 有个男贵啊，欧主持。 哇，唔好咁讲，唔好咁讲。诶、哎，我你叫我 Albert 得啦，你系边位啊？ 小姓吕啊。 吕先生，诶、哎，你好，喺边度打嚟啊？ 响 B B。 咩话？ 愉景湾。 哦 ，B D B。哦，愉景湾系一个即系风景秀丽啦，可以滩阳光。 响你屋企附近咧？ 哦，唔系，我而家唔喺度住啊。以前系，以前，哎，冇咗好耐好耐啦。我以前喺度住咗好耐，不过而家咧差唔多每个礼拜都会喺嗰度出现，啊，听日我都会喺嗰度出现。 我依家晏少少，我都要翻翻出去，翻翻出去，我翻翻过去大屿山嗰边。 哦，即系你唔喺嗰度，你唔喺嗰度住嘅，哦，即系喺附近。 我响石壁嗰边。 哦，都系大屿山啫，吓，都系同一个岛嚟嘅，吓， 系 同岛居民嚟嘅。 我系今日我太太又生日 哦，啱晒， 又母亲节， 又系母亲节，双重啊，双重庆祝啦！ 我太太系外国人嚟，英国人， 哦，外国人，咦？咁要唱只英文歌俾佢听下，佢先明噶，可能。 咁我要求头先同位先生讲，睇下可唔可以唱到嗰只叫做揾阿 Daisy 小姐唱嗰只叫做 Woman in Love， 睇下唱唔唱 到。哦，阿 Vince， 嗰叫 Vince 啊。 哦，对唔住啊， 唔紧要，唔紧要，系啦，因为 Daisy 同 Vince 年纪大啦， 唔紧要 ，Daisy 同 Vince 一样都系咁靓嘅， 系啊， 一对 Daisy。 我真系响31电视台见过佢一次 嘅。系咩？你有上过31台咩？ 唔系，我响电视睇到佢个背影弹紧琴嗰位，你喺度做主持。 哦，系啊，我哋有时节目咧，系啊，佢。我大部分的即系电视或者自己电台制作的节目咧，都是 Vince 弹噶啦，演唱会都系啊。咁啊，多谢你。咁你使唔使？你太太叫咩名啊？或者佢净系听到佢嘅名字，佢就 叫 Jenny。 吓，叫 Jenny。 系 啊 ，Jenny。OK， 咁啊 ，Happy Mother's Day 啦，同埋 Happy Birthday 啦，吓。To Jenny 啦，咁啊， 全香港嘅媽咪生日啦， 系啦，咁啊，咩歌話？頭先你有冇講到咩歌？ Woman in Love。 哇，你係真係長情啦，真係 romantic 噶啦。Woman in Love 啊，係咪已經 in love 咗好多好多年啦？你哋？ 我都72啊。 哦，72啫。 我太太68歲。 哦，咁啊，即係應該都相愛多年。 成内外孙加埋14个内孙， 哇，咁有福气啊！十几个啊，哇！ 十二个内孙，两个外孙， 哇！即系两队七人足球队都掂， 冇啦，嗰啲全部得翻我两老喺香港 啫。哦，佢哋全部喺外国，系咪啊？ 去年全部移民晒去加拿大啊、澳洲啊、英国嗰啲。 咁咪好咯，你真系有福气咯，所以 我 子孙。 因为我退军，我系以前系华籍军医。 哦，你系军医嚟嘅。 以前你都记得，以前为你度咪有陆军医院嘅。 有啊，记得。是啊，而家 97之后先冇咗啫嘛。 哦，而 家起咗啲私家楼 啊。咁啊，唔怪得你即系70过咗70咧，仲好健康咧，声音我听得出嘅。啊，因为即系做军人啊，第一做军医添，咁啊真系身体健康。咁啊，祝大家就母亲节快乐之余咧，祝大家身体健康啦，系嘛？ 系 好，大家 多谢欧生。 好，唔好客气，唔好客气。OK，thanks for calling 啊，多谢你打电话嚟。OK， 呢个歌叫做《Woman》。In love， 哇，好似未喺呢一度有人唱过添，特别送俾 Jenny。 Life is a moment in space when the dreams is gone. It's a lonely place.Kiss the morning goodbye. But down inside, you know we never know why. The road is narrow and long, with an eyes meets eyes, and the feeling is strong. I turn away from the wall, I stumble. 雖然以前我對呢個歌都好熟嘅，不過喺呢個節目度咧就係非常之 冷門 啊，應該未喺度人唱過添啊。Anyway， 因為有人點唱啦，咁啊多謝天使啊，盡力咧為佢獻唱咗呢只《Woman》。 in love。我哋再接电话啦噃，1872388。喂， 喂喂， 喂喂，你系边位？ 我系 Candy。 Candy， 哇，啊、即系嗰啲食得嗰啲糖好甜噶噃 ，Candy。 系啊系啊，咁、啊啊、我个名就衬翻个英文名，咪中文名啊嘛。 哦，中文名啊 ，Candy 啊， 啲人叫做糖糖啊嘛，咁咪 Candy 咯。 系啊，啱晒，即系甜到、哎、甜到入心嗰啲啦。你身边嗰位系咪觉得你系甜到漏嗰程？ 我两只猫猫就觉得系，我两只猫猫。 你只猫猫啊，成日揽住佢一齐瞓觉嗰啲啊？ 两只新嘅猫猫系好喐嘅猫猫，好叫我叫我喂佢食嘢只猫猫。 好嗲嘅喎，嗰啲系咪啊？ 好嗲啊！ 好嗲嗰啲啦， 系又嗲又一只嗲，一只就骄傲。 系。實係咁啊！我哋啲貓貓狗狗咧，全部都有好有性格嘅，各自都唔同性格嘅。 係啊，係佢就係我的主主嘅都話。 哦，係啊，即係我都自己有養寵物嘅，咁、所以咧，係啊，你講。 今日打電話嚟嘅目的咧，就係、是、因為咧，我屋企咧就唔係香港嘅， 哦， 就喺 邊度？ 喺澳門嗰邊。 O、okay, K， 澳門。 咁咧。疫情之前就已經是翻唔到過澳門，即係冇翻過澳門啦。同媽媽慶祝母親節啊、生日噶啦。 嗯。 咁嗰陣時嗰、那個，因為關於基於之前咧係一個我哋叫打仗啦，我哋叫嚇。係咁啊，出入唔係咁方便。 係啊，又要隔離啊嘛，兩方面都要隔離。 隔離又唔係係嗰個嗰時黑暴嗰陣時啊， 哦，再之前， 再之前嗰時買咗船飛嘅啦，嗰朝翻過澳門嘅啦，點知封咗嗰個站， 哦， 冇得出唔到，冇得去，冇得去咪邊？從此到依家， 從此到依家都冇翻過去澳門。 係啊，咁跟住有疫情啦，又要隔離咯。 係喎， 咁我朝頭早去，夜晚翻，咁我兩邊隔離。隔 离 成個月，咁我兩隻貓點算啊？ 係啊，呢、這個都係好多人嘅關注啊！即係你一離開屋企咧，即係一日都唔得噶嘛！如果有寵物，係咪啊？咁啊，邊個喂佢哋啊？係咪啊？ 就算冇，我個目的翻去都係同媽媽食餐飯。咁但係要付出係28日個隔離，咁啊變咗唔係話值唔值嘅呢樣嘢就係人嘅每個人 嘅。得㗎，你有心就得㗎啦，你有時。傾下電話有啩，傾電話咪得咯。 今朝我都打電話俾我媽媽，原來同我家姐嘆緊茶，我心都舒服啲。 好啲，哎呀，原來有家姐喺度嘆緊茶。 呢幾年咧都係全靠我家姐同埋我哥哥，即係我都覺得自己都好慘睇。係， 唔會。 自己做女嘅，好似冇咗個責任咁樣。 係啦，唔緊要啊！你都做緊兩隻貓貓嘅媽咪啦，係咪啊？ 唉，我個責任重大啊！我都唔敢同我媽講，我兩隻貓啊，家裏啊，翻唔到嚟，我唔敢講啊！唉，但佢其實佢知嘅，心照就算啦，佢唔敢，佢又唔敢踩地雷嘅。 係， 我兩隻貓咧，我就。 就好認真啦，係啦，係啦，跟住佢好認真啦。咁其實咧，咁咧，Candy， 你同啲貓講啦，你話間中我都要行開一下㗎，你哋自己兩個好好地喺屋企，自己照顧自己啦。咁試下，其實貓得㗎喎，真係啲貓好叻㗎咯喎，係咪？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嗰啲貓咧就真係自出自入添嘅，好犀利嘅，啊識開門㗎啲咁。 我两只猫咧就三步不出闺门的 哦，系啲宠物猫。 有人行过咧，佢都匿喺个被窦度嘅。 哇，真系个个都学佢。 一个匿喺沙发底，一个匿喺被窦入边嘅，即系有人经过啊，揿门钟啊。 嗯，咁啊，应该咧，我教你两只猫唱呢只歌啦，搵只歌嚟送翻俾你啦，吓你都。你都真係為咗佢哋都付出好多，咁啊多謝阿 Candy 嘅電話啦， 多謝你， 咁啊希望你可以就嚟，好快啦，好快有機會翻澳門啦，你 希望啦，係我都即係好想希望即係。快啲通關，唔使隔離，翻到澳門唔緊要。 呢個係我哋係啦，今日迎接新特首一上場咧，就頭號目標啊！我相信大家講得出嚟。 都应该好快 打到。我哋打完一针有一针，打到第三针系争在未打第四针嘅啫，即系目标都系装备自己， 啊、 装备好自己嘅身体个健康，就预备。通 通关系啦，啱啊，啱啊，啱啊，系啊，为自己为全世界啦， 系啊， 好多谢你继续甜落去吓 ，Candy， 好，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拜拜， 多谢你，多谢 晒，我哋再接多个电话先，一接接两个，喂，喂， 喂，你好， 你好，你系小朋友系咪？ 系， 系咪啊？ 我系可乐仔啊，你可以叫我 可乐仔啊， 系， 咁得意嘅个名你自己改嘅。 唔系，我爸爸妈咪改 嘅， 佢哋好 中 意饮可乐啊嘛。 即系你好细个已经叫可乐仔噶啦。 系啊。 咦？你知唔知道可乐有好多款，好多款噶？你系边款啊？即系有啲新型咧，系一罐啦、啊，亦或一个 liter 都大樽咯、啊，亦或系最细嗰啲樽装仔咧，有条腰啊咁样咧。你几多岁啊？ 嗰啲细细罐 嗰啲，细有啲好细罐噶吓，咁啊，哦，你嗰啲细细罐，你细细粒嘅， 嗯， 几多岁啊？你今年？ 我今年11岁。 哦，11岁都唔系好大罐啫吓，咁啊，点啊？可乐仔，你自己打嚟噶？你自己知道个电话咁犀利嘅？你打嚟做咩啊？ 我打嚟咧系想同我妈咪多谢讲几句 好啊， 多谢嘅说话嘅， 讲啦， 系我感谢佢一直以嚟嘅栽培，去栽培我，系咁报比赛，同我陪我度过好多唔同嘅难关，仲有我爸爸佢都同我一齐成日喺度。作战状态， 哇！讲到咁夸张，作战啊！你报咩比赛要作战状态？ 三项铁人啦、啊，跑步啦、 啊，小朋友都有三项铁人噶， 有 吓、啊， 小铁人 啊！原来有啲咁嘢噶，哇！你唔系普通可乐咁简单咯、啊，你啊，小朋友11岁都有三项铁人，所以你真的要作战状态。你可不可以讲下你怎样训练啊？你一个礼拜训练几多日啊？ 我之前一个礼拜训练3日到。 哇，都好多咯，又要翻学，又要读书，啊，又要课外活动。而家差不多所有课外活动时间都用做三项铁人啦，系咪啊？ 系啊。 三项铁人可不可以话俾我哋听边三项？ 系游水。 系。 跑步同埋单车， 游水游几远啊？每一次如果比赛， 游水200米到啦。 200米， 海滩嘅多数都 系啊，铁人噶啦，唔会喺泳池游噶。200米啊，哇，都好远噶，即系四个泳池啦，吓、 啊， 四系啦，四个标准的泳池啦。咁佢跟住跑步跑几远啊？ 跑就跑2000米到啦。 哇！都2000米啊，好远喎！即系要即系四五钟就5个运动场咁大、啊，好劲。 系啊。 咁踩单车咧，系咪踩三轮啊？你 就最远啦，4000米。 哇！系啊，咁啊单车快好多嘅。 系。 哇！4000米啊！你好湿碎啫，我叻过你啦，坐落地。点算解？因为我揸车啊嘛，4000米好湿碎啫。咁啊，即系如果一系咪如果你比赛系一次过啊，一次过做晒三样嘢？ 系，但系有阵时即系可能小朋友佢会净系做2项铁人 啦。哦，系可以拣2项嘅，即系你系小朋友之中嘅大朋友啦。特别叻啲嗰啲嚟嘅，哇！咁你咪俾嗰啲同学嘅生得特别高大，同埋即系大只啊？ 唔系嘅，我都系中等。 哦，中等啊，唔使大只嘅，唔系斗大只啊嘛，斗耐力啊嘛，嗬？ 啊，不过之前操练操到4嚿腹肌出嚟啊！ 哇，咁4嚿啊！哦，小朋友4嚿，诶，我话俾你听啊，我有6嚿啊，以前啊，不过而家1嚿得翻。好啦，哇！喺可乐仔，你既然打到嚟，咁你爹哋妈咪咧，尤其是妈咪咧，实听咗，送翻样嘢俾佢啦。头先你讲得好动听，真系好感人啊！多谢佢照顾你，同你作战状态，哇，犀利！点歌？ 识唔识？ 咁我想点首歌叫《父母恩》。 哦，哇！爸爸妈妈一次过多谢佢哋啦，好嘛？多谢晒，好祝你三项铁人成功，攞金牌 ，OK？ 多谢你嘅电话 ，OK，Promise， 拜。 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浮云，心底里每是春天百感。父母恩千丈，一生把我回荫，有若明灯俱黑暗。念往昔恩义，好比天际似云，开解我赤子之心。为我脱厄运，怎边解我病困，更望神恩多指引。父母恩胜万金，春费寸草心，推琴送暖晒到静心。尽孝守本分，此生尽照父分，挂念慈亲悲不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念慈亲悲不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结束，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成功当选，他一共攞到1416张支持票，不支持票有8张。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声明，衷心祝贺李家超当选。他说将会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选举结果报告，他和本届政府将会和后任行政长官做好交接，並會全力為新一屆政府就任提供一切所需的協助。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說，李家超高票當選意味愛國陣營空前團結，為愛國者治港打好基礎，讓特區政府開局順利及早解決各種難題。劉少佳形容李家超沒有蜜月期，有急切需要處理一大堆問題，特別是控制疫情和盡早恢復與內地以及海外通關，也都要解決經濟民生問題。劉少佳說，非建制派或者民主派的稱號已經不合時宜，進入管治班子的人一定是愛國者。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對歐盟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的言論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要求歐盟政客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發言人說，選舉的成功舉行進一步貫徹了愛國者治港原則，彰顯新選制的進步和優越性，是發展香港特色民主的又一次成功實踐，鞏固了香港由亂轉治、由治及興的大好局面。發言人指出，選舉過程依法依規公平公正，選舉結果眾望所歸、人心所向，批评欧盟一些政客出于以港压华的险恶用心，无端攻击抹黑选举制度，恶意诋毁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歐盟之前發表聲明，說修改之後的選舉制度削弱香港治理中本來已經有限的民主元素，與基本法列明具廣泛代表性的承諾背道而馳。歐盟對違反民主原則和政治多元化行為感到遺憾，並將之視為瓦解一國兩制原則的又一步驟，呼籲北京和香港當局遵守承諾，特別是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最終目標。今日是母親節，食肆放寬至最多8人一台，有家庭三代同堂去到酒樓飲茶慶祝。有茶客說已經好耐沒同屋企人出街飲茶，覺得好高興。有人為祖母準備禮物，有爸爸帶個仔一起買花給太太、媽媽以及外佣，亦都有小學生自己去到旺角花墟買花，希望為媽媽製造驚喜。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最低氣温大約24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隨後一兩日驟雨逐漸增多，本週中後期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我哋習慣大聲叫媽媽。 阿媽，做乜唔叫我起身啊？ 阿媽，口罩擺咗喺邊啊？ 阿媽，今晚唔翻嚟食飯啊？ 唔使咁大聲， 媽媽一定喺你隔離噶。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母亲节不如大声讲， 妈妈锡晒你。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欧阳乃尖，香港著名的艺术家，今年的4月27日，他在屋企离世，享年91岁。 欧阳乃尖大半生坚持笔下画画，尤其喜欢写生，足迹遍布港九新界。他提到自己受法国作家米勒影响，喜欢描绘乡村生活以及朴素的人物感情。除了渔港、乡郊之外，他亦走访街头巷尾，绘画历史建筑以及城市的人文风情。他累计几千张横跨多年的画作，正好见证着香港的变迁。他自己亦笑言，画下画下，画中的景物就变成历史。 欧阳乃尖1931年出生在广东新会，7岁就来香港定居。早年他研习西画，后来他先后任职上海书局、杂志《书谱》、美术家的美术编辑。1993年退休之后，他全职投入香港的写生工作，在报纸有固定栏目。近年他主力探索水彩和水墨画，以不同风格记录香港的城市风貌。他曾经出版的作品集包括《欧阳乃尖画集》、一笔一画一生等等。 2008年，他获政府颁授荣誉勋章，表扬他在艺术方面的成就。近年他亦都多次举办展览。 欧阳乃尖的仔欧阳应齐是香港著名的漫画家，但是艺术风格就同父亲截然不同。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对香港有浓厚的情怀。但愿这一份的精神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可以传承给一代又一代的本土艺术家。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累吗？这一个家，你都牵挂，难以讲句你很好吗？心底吐出。成就大我一世奔波，多少次苦恼受挫，关切地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轻松的过，有千变万化，风吹雨打，再不惊怕。儿女相见，多开心啊！祝福句子。少次苦恼受挫，关切地爱身边守护，期望每日轻松的过。 念俾全天大嘅母亲，呢只歌就叫做《点点后人》，希望藉住母亲节嘅一天呢个机会。向你讲声多谢。今日是二千零歌再重聚，正值母亲节。因为每年的母亲节都是星期天、星期日的晚上，我们一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二千零歌等着你。所以每一次的母亲节，我们都会在这里过，同你一起度过。我们又接电话了，1872388。喂。 喂，阿爸， 你好啊，你系边位？ 你好啊，我姓陈嘅， 陈小姐。 系啊，我第一次打嚟。 系啊，好多次，我都觉得第一次打嚟。 因为我系好偶然，系呢两个礼拜就听你七点钟嗰、那个华侨英文歌曲啦。 系， 我先知道有呢、這个 边个节目啊？ 七点嗰个系啦，系啦。 系啊， 因为我工作关系，啱啱先。 我你知唔知我呢、這个陈小姐？我呢、這個啊、你知唔知我呢个节目做咗几年？ 我头先听过嘉宾哥做咗廿几年， 系啊，哎呀都未迟嘅，即系总之出现就好啦， 因为工作关系啱啱系听到，同埋、 哦、 今日系母亲节，我又系我要翻工，同埋我女今日都唔得闲同我做母亲节， 唔紧要啦，补翻啦， 因为我妈咪咧九廿几岁啊，我都唔得闲同佢过节，因为所以我就点咗陈百强嗰首唱恩，因为我我 的 偶像 哦，好啊好啊，咁啊你今晚你呢把声音咧嚟，你上翻我哋香港电台 RTHK.HK 嘅网啦，你揾翻二千靓歌再重聚啦，你揾翻今晚嘅节目就听到你把声，你揾到你自己把声音咧就播翻俾你妈咪听，或者俾系啦俾屋企人听，咁咧就几有几得意啊，系咪可以即刻听翻，因为佢哋唔会即时听到啊嘛， 系啊 系啊，好我都好中意。 系啦，因为都好耐，即系冇时间陪我妈。 系啊，好多都系咁，香港人系咁噶啦，要忙啊嘛，要。 系啊，我都六十噶啦。 哇，系咁后生嘅。 我女都三十啦。 系啊，咁好啊，咁如果你即系你都啱嘅，突然间即系虽然你个即系做嘢忙啦，但系 工作关系啦， 咁但系个心咧都会即系挂住屋企人。 哎呀，挂住妈。 系啦，真系嘅。 九廿几。 好啦，咁啊，多谢你嘅点唱同埋多谢你嘅电话。咁啊，以后就可以多啲听啦。逢礼拜日晚上，就算你即时听唔到要工作，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嘅。 好。 全世界都可以听，任何地区你去到。剛才那個去到露營又聽緊，有啲移咗民， 係啊，我有聽到， 移咗民都可以聽到嘅，因為總之我哋擺翻上網嘅， 咁啊 ，OK，2000年再重聚，拜拜 ，Miss Chan，好。 我哋系咪OK， 仲有好多其他嘅电话等住。不过咧，而家呢只歌叫做《念亲恩》，睇下今晚呢一个感觉系点啊？会唔会 hit 到你心中嗰种感觉？因为每人都有母亲，咁而母亲咧，有啲就在旁，有啲就好似头先咁，一个喺澳门，一个喺香港，有啲喺外国，甚至有啲喺天堂，好似我咁。我哋跟住就唱《念亲恩》。送给所有的母亲， 长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怀念怎不被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幽，遥路远的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拭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朋，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幽，遥路远的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在心里问何日报， 最紧要是常在心里，虽然不知几时报或者见不到他，但是他会感应到父母亲的爱心由善像碧月，有机会的。好，我们再接电话。喂，你好啊。 Hello? 你好啊，你是哪位啊？ Jenny。 喂，什么话？ Jenny 是吗？ Jenny。 是不是 Jenny 啊？ 是啊， 是 啊。 Hi Jenny， 你好，听到了，听到了。Hi Jenny。 怎么样 Jenny？ Hello。 你是母亲吗？你是不是母亲啊？你是不是一个母亲来的？都是啊，是吧？你自己有母亲？ 啱啱从喺香港通电话啦，已经。 哦，你香港？ 我喺温哥华。 系咩？我喺温哥华打嚟噶。咦，温哥华而家几多点？好早喎，应该系咪啊？ 系啊，早七点半到啦。sorry， 七 点九啊。七点九啊？你平时起咗身未啊？呢个钟数？ 差唔多啦，好似醒咗啊，仔又 WhatsApp 我，咁啊通一通话咯。 哦，咁啊醒咗啦，咁啊多谢你啊 ，Vancouver 好早吓。咁啊喺 Vancouver 生活点啊？有冇冻唔冻啊？而家 嚟咗九个月啊，我 嚟咗九个月啊。哦 ，OK 咯，都唔几好嘅天气，好好。 哦，系，咁啊暂时都系等，即系你换咗翻香港啊？ 未知住，啱啱 settle 晒。哦，啱 settle 咗，慢慢算咯，唔使急嘅，又唔使翻嚟翻 工。我中意听你节目啊！ 哦，多谢你。 七点钟我时从听嘅，我哋都好舒服。我哋讲你播嘅歌同埋你嘅声， 每日都有咁啊，2000靓歌。而家呢个节目咧就星期日嘅，咁都啱嘅。你哋星期日嘅早上啦，咁啊听完可以去饮早茶啊，出去运动啊。咁啊 ，Vancouver 都系我好喜爱嘅一个地方嚟嘅吓。以前 系啊，听你讲过， 我以前成日去嘅，我以前吓，即系我唔系移咗民嘅，不过我成日好中意去温哥华嘅吓，因为好似香港嘅天气，如果夏天嘅天气好好啦，好好吓，即系夏天又好，咁啊冬天又得，又有嘢玩，有滑雪啊咁样。 滑雪 啊！风景又好靓。咁你咧？你而家咁，你喺嗰度成咁多个月做啲咩啊？ 做啲咩？做半退休啦，做 part time 啦，做工、有工做嘅都。 哦，咁啊好啊，冇咁闷喎。有 part time 呢个字其实系几开心。 系啊， 我都想做下 part time， 真系。不过好啊，好似我咁啊，养个电台系 part time 嚟嘅。几好玩，即系自己中意噶吓嘅 part time 系最开心。 自己搵咗份 系啊， 系啊，跟住之后就平时踩单车咯。 哇，可以快踩下单车翻工就好咯。我成日都想，我未试过香港踩单车翻工好危险， 系好危险。 系啊，香港唔得噶，喺计温哥华就得啊，啲即系冇咁多车啊嘛，啲路又阔啲，系咪？ 是啊，他遇到一些单车正比我们也是挺好的、这个、 非常好。尤其是如果你夏天的时候呢，真的鸟语花香，很多花的温哥华。是 啊， 他 早排开那些你知道了， 樱花，很多樱花的，就是在春天的真的很漂亮。普通的你不用去什么特别的地方的。在普通一條街咧，橫街佢已經有嘅，咁啊， 橫街都有啊，係啊，喺個 Number Three 嗰度， 係啊， 成條都 係，係啊，好靚嘅，係啊，真係好靚。咁啊，而家啲應該唔係太凍嘅，嗬，係咪啊 ，Jenny？ 平均6-15度 到啦。哦，咁 OK 啊，總之唔好去到零度啊，咁佢會凍啲，唔好落咁多雨好啦。咁啊，多謝曬你喺温哥華都咁有心打電話嚟噃。 就祝福所有 个 妈咪 ，thank you 晒佢哋。 多谢晒，系啦，同埋你自己啦。好啊， 好啊， 咁 啊， 啊，多谢晒 Jenny from Vancouver 喺温哥华。拜拜，有机会再倾下。诶，唔记得问佢，好似系咪话咩歌都得嘅？哦 ，OK。阿边时咩歌都得喎，咁你难啦。咁啊，最难嘅呢样嘢系。因为我哋识嘅歌可能会多咗啲，咁究竟咩歌呢？咁其实好多，不如咁样啦，我哋仲有好多点唱嘅， 系啊系啊系啊， 好多网上点唱嘅、 不如送首桥， 好啊， 系啊， 你嗰首桥咧都系我喜爱嘅，啱晒今日，因为桥咧就系你妈妈或者爸爸嘅做出嚟嘅一条桥，咁啊。下面梗系有一啲，有时有啲逐水流过，你要大步揽过咧，未必揽得过。尤其是细个嘅时候，有一条桥就将你由呢一边送到去另外一面，所有难题都由爸爸妈妈为你解开。阿 Vince 亦都将呢只歌灌喺佢嘅唱片嗰度嘅，非常之有意思嘅一只歌。一道桥， 父母亲从小抚育我，初中爱惜有树苗，维护照料牵我手。 长到桥，我困凶险我不怕过，纵赞亲恩方知无边大海洋，唯愿你我孝顺祝福相亲兄弟，父母亲年纪虽渐长到桥，我困凶险我不怕过，纵赞亲恩福赐渐老，一身献身长到桥，容让你我在上面轻轻松松再走过，再经过，不分风雨渡过。 系啊，呢道桥咧就即系引领咗我哋去到新天地之余咧，就同我哋渡过咗好多难关，就好似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一样。多谢晒编时嘅歌曲。头先咧，我又唱咗只念亲恩啦，我忘记咗讲啦。除咗收音机嘅朋友点唱之外咧，就其实网上就好多人点呢只歌嘅，或者我略略讲一讲佢哋啲名字啊。咁啊，点念亲恩嘅咧，就有 Ann 啦，阿 Ann Kwok 送给天上的母亲听，祝天下母亲平安喜乐。另外啊 ，Lisa Sito 佢亦都有点。另外 ，Ark Henry Ark Happy Mother's Day，I would like to dedicate 念亲恩我my love 啊 ，to my dear wife Rebecca。送俾佢嘅太太 Rebecca， All the way from Singapore， 喺新加坡点唱嘅，多谢 Henry。另外仲有就系张慧欣，都系点念亲恩啦。仲有就 Esther Wong， 佢想点念亲恩所及所有伟大母亲收听，尤其是我母亲咧，希望佢能够早日回港见到佢，咁啊祝佢手术顺利平安。另外 Monita 张啦，同埋。Danny K. Tam 都是点念亲人。跟住落嚟啊 ，Vincent， 我想唱呢一个嘅点唱，一只比较特别嘅，叫做一只民歌，呢叫做 Mother of Mine， 我的母亲，啱晒啦。B minor 啦，睇下记唔记得系啦。Elise Lai 嘅点唱。Mother of mine, you gave to me all of my life to do as I please. I owe everything I have to you, Mother, sweet mother of mine. Mother of mineWhen I was young, you showed me the right way. Things had to be done. Without your love, where would I be? Mother, sweet mother of mine. Mother, you gave me happinessMuch more than words can say. I thank the Lord that He may bless you every night and every day. Mother of mine, now I am grown and I can walk straight all on my own. I'd like to give you what you gave to me, mother, sweet mother of mine. 开始点唱俾妈妈嘅一啲朋友，头先你讲 Alice mother of mine， 第一个钟接近十一点，新闻报道后翻嚟再见。 方舱隔离系非法，应该马上停止，因为紧急状态必须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国务院依宪法宣布先至出现或者存在。絕對並非任何機構或官員隨意認定和信口開河宣告。他又說，上海任何機構無權強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鎖匙並入內消毒，原因是內地沒有任何法律授權任何機構和個人讓居民向公務人員交出住宅鎖匙之後離開屋企，讓後者進入住宅作病毒消殺。童之偉指出，新冠病毒毒性不強，危害不大，应该防止防疫过度，怎样在科学防疫、民主防疫方面向全国作出表述，是上海各级领导和市民的责任和使命。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本周中后期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闻名业界嘅铁血经理人莫向晚，冷静自负，善于捧红艺人，抢周善舞。不过佢旗下嘅艺人、公司老板、同事、业界好友，其实都只系佢喺都市里边最熟悉嘅陌生人。 5月6日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 接种后都冇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嘅小朋友，尽快带佢哋去打针啦！ 我系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不需要十个因由，不需要有解释，只知道胜在心里面是一千吨爱念。谁要世间的认同，要有承诺吗？只相信情不变，永都不改变。不需要十卡保石，不需要保险，只知道永久保值是千吨爱念。谁要世间的认同，要有承诺吗？只相信情不变，永都不改变。不相信十世姻缘，不相信术数学，只知道自己所以在，都只因你在。谁要世间的认同，要有承诺吗？只相信情不变，永都不改变。即使我离开了，爱都不改变。 时间到了11:09，我们是2000靓歌再重聚，送你千吨的爱，就是来自妈妈的爱，真的卡不到，数唔尽。我哋翻嚟2000靓歌再重聚，今日比较特别，就系母亲节啊嘛，所以我哋又喺网上接受点唱，亦都有电话嘅点唱同埋倾偈。喂喂喂，你好啊 ！Hello，Hello， 你系边位啊？ 我系 Ruth 啊。 Ruth， 哦，你好。 你好。 阿 Ruth 啊，咁啊，咦，好似你贵姓啊？ 我姓陆嘅， 好似我喺网上头先佢哋搜集到啲资料，好多人点唱啦，好似有个 Ruth 陆 系我嚟嘅， 系即系你系双管齐下，又网上点咗唱，系咪惊我哋唔唱咧？又打电话嚟咧？ 咁我唔知道你会唔会讲噶嘛？ 哦，咁啊系，咁啊好多嘅，我尽量啦。诶、哎，打到电话嚟啊最好啦，亲自听到你把声就好啊。 嗯 ，Mother's Day。 是啊， 搞乜嘢？点搞法？ 我点嗱？琴日已经同妈咪庆祝，同佢食咗饭啦。 预早，唔好咁逼，好啊。 唔系，因为惊加埋今日嘅话就限聚过咗啊，人数。 哦，分开啊？ 系啊， 太多人啊。 我哋啱啱9个人啊嘛。 哎呀，争一个。 多咗一个咯， 哎呀，冇得倾啊，真系，即系突一添， 系咁，系啊，咁唔好嘛， 分开啦， 咁再分开咯，系啦，系咯， 两次啦都冇问题嘅，咪食多餐咯，你可以， 嗯， 好啊，咁啊，咁佢开唔开心啊，妈妈， 妈妈应该开心嘅， 系啊。 佢嘅日都系母亲节嚟噶，其实对佢嚟讲， 哦，梗系希望。其实咧，真系我谂冇乜母亲咧，或者如果年长嘅更加，即系差唔多以我所识或者我知嘅，见到佢哋嘅样嘅，你即系就算你饮下茶都系食，可能食翻佢以往嗰啲虾饺烧乜，但系同屋企人一齐咧，一定开心嘅。即 系 你如果你去饮茶，你望下周围嗰啲台咧，嗰啲妈咪咧。 即係如果有一啲仔女咁圍住佢，可能啲仔女冇同佢傾偈，可能打到喺度啲小朋友打緊機啊，嗰啲人喺度睇緊電話，咁但係都係開心嘅，啊、始終都一家人係嘛，嚇、啊。 嗯。 好啊，今日啊，你就又點唱咩歌啊？你想送只咩歌俾媽咪？ 我送呢首叫做《孩子心曲》。 咩咩心曲啊？ 孩子心曲。 孩子心曲。 系啊。 诶、哎，呢只得啦，唔系我，系 Vince， 佢一定识唱，我听过。 因为咧呢首歌里面嘅歌词咧，正系我嘅写照嚟噶。 系。 系啊。 长话短说，讲嚟听下。 因为佢讲到咧，每次都会遥望屋，即系。爸爸翻工咁样咧，我觉得即系我哋成日都喺骑楼度大声，爸爸拜拜。 哦，系啊，哦，真事嚟嘅一个， 系一样噶， 一样噶，真系哇， 系啊，开心。咁妈咪就成日都见到啦，咁好开心啦。咁、 嗯、 因为工作嘅关系啦，我又可以如果有需要的话，我都会成日去探望妈咪爸。爸爸 嘅 系啊！ 哇，我听到都即系觉得好有啲好冧嘅感觉啊！真系系一啲亲情，亲情洋溢系啦，亲情洋溢、嗯。多谢晒 Ruth 你嘅电话，我哋将呢只孩子心曲。 多谢 Vince， 系 Vince 嚟啦，唱俾你听啦，唱俾妈妈听。拜拜， 拜拜。 仍然梦想我可以。在翱翔与天际间，仍然梦想在观看灿烂繁星的夜晚。爸爸你可知，此际孩子挂念你。心得住，仍然梦想我可以创造红光缤纷，仍然梦想在听到每段回响的乐韵。爸爸你可知，此际孩子盼望我因主维护你，妈妈你可知，此际孩子盼望你每日分享主爱，让我每天得到真爱，那句明日欢乐和愉，让我每天。寻觅生命意义，仍然梦想我可以有日能担悲与喜，仍然梦想在感到茁壮成长的善美。此际孩子情愿意一生陪着你，爸爸你可知，此际孩子情愿意每日都关心你。 多谢天使唱的《孩子心曲》，一首诗歌。再接电话。Hello， 喂。 Hello， 你好、啊。 你好啊，好开心喎、啊！你把声，你系边位啊？ 我叫 Angel 啊。 Angel， 你系天使一般咁样飞过嚟。诶，喺边度啊？喺边度打嚟噶？ 喺香港嘅都系。 我知 道。我知道上边有啲系横跨。 系有啲系啦，有啲喺外国啦，系香港。 所以个声音咁清晰啦。嗱， 多谢你。 系啦，因为 Angel 点啊？今日母亲节点度过呢？ 今日嘅母亲节咧，我哋冇出街食饭啦。咁头先夜晚咧，我哋就喺屋企度包饺子啊。 哎，你系外省人啊？ 唔系、啊，我哋纯粹想食咗。 因为咧，我所识嗰啲又是上海人添啦，好中意喺屋企包饺子嘅佢哋。咁原来广东人就比较少，但系都中意食饺子，不过买多。 系啊，我哋就系见即系想健康啲啦。 系啊。 咁头先我哋包饺子嗰阵咧，就一路包就一路听你哋嘅节目咁 样 咯。哇！系啊。 咁啊，个个礼拜都可以噶喎，我哋个个星期都做噶噃。 系啊，头先听你讲都鼓励我哋个个礼拜去听。 系啊，多谢你啊！听咗几耐？你听咗好耐啦。 我知道一直有呢个节目嘅，跟住但系有阵时就可能有其他嘢未必会听啦。 梗系啦，不过可以上网听翻重温嘅。 有啊，咁我媽咪都好中意聽嘅。 咁啊啱曬啦。咁啊今日母親節，佢又中意聽，一齊又包餃子，又有嘢食。几开心噃，一家人咁样啦，喺屋企吓，话知佢出边几虚冚啦吓，唔使要同人哋逼噶嘛。 系啊，另外咧，我都想讲就系因为咧，我嚟紧即系前少少啦，就会去第二度做嘢啦，咁、所以我都好想趁呢个机会咧，可以即系今晚可能系近年嚟可能最后一个母亲节啦，都好想喺呢一度点首歌俾妈咪听。 哦，佢听唔听到啊？而家？ 听到啊！佢 喺度啊，喺度啊！哎，系啦，系啦，伯母，伯母，系啦，诶，女叫咩名话 ？Angel 啊 ，Angel 啊，系啊 ，Angel 咧就点只歌俾你听，唔知点咩过嚟。 呢首系昨日的渡轮上，佢都好中意听嘅。 哦，系啊，伯母中意听呢一只啊，冇问题啊，系搭渡轮啫嘛，可以啊， 系 ，OK。咁啊，呢只歌咧其实啱嘅，因为好有香港情怀嘅呢只歌。咁可能咧，如果你第阵时去咗第二度做嘢咧。更加会怀念的。 是啊。 OK, 多谢 Angel。 多谢 你。拜拜。 好，拜拜。 夜到难何再演北风，我迎头再遇动荡于这海，盛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走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再演北风，我迎头再遇动荡于这海，盛在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 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痴痴，今天醉倒狂逍遥，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昨夜的渡轮上，我哋再听一个电话。喂， 喂， 你会喺边度打嚟咧？你估你系边位？ 喂， 喂，系我啊，我系欧布拉欧瑞强，你系边位？ 我姓谭噶，谭小姐。 谭小姐系咪啊？ 系啊系啊。 O K， 谭小姐，你喺边度打嚟啊？ 我香港打嚟噶。 香港啊，喺咩？喺屋企啊？喺屋企啊？ 喺屋企啊。 哦，冇啦。 我系要送俾我边度嘅妈咪听。 边个妈咪啊？ 我好中意听你噶。 哦，送俾你妈咪听。 佢2017唔走咗啦，但系佢好中意听，听咗你好多年噶。 嗯，怀念佢啦，应该 怀念系啊。 怀念。 诶，妈咪15岁嚟香港噶啦，咁咧就佢好中意听故乡的雨啊。 故乡的雨。 系啊。 哦，非常好啦，呢只歌。 送俾佢。是啊，他很喜欢听你的， 听 到你走为止。 是啊，有几年了，我走了。 是啊，走了几年了。 他听到的，他在上面，是啦，我经常都唱歌给我。 我听你打歌，我都很感动。我要送给他听。 好啊，我都唱歌给我妈妈听的，他都在天上面听的。嗯。 就把送我给我奶奶听，我奶奶都在天堂的。 你奶奶咩话？听唔到。 都喺天堂啊！ 哦，都系啊，佢哋 系 咯，咁我哋一齐送一啲佢哋喜欢嘅歌 啦。多谢你阿伯， 冇客气。 你送俾我哋屋企啲老人家，我都听咗你好多年噶啦。 系，多谢晒。 系啊， 我一路会一路会如果有机会， 因为系我中意听，佢就跟我中意听。 哦，咁样。 所以咧，佢好中意听，慢慢都话：我又跟翻又听阿伯啦，咁样。 感激，我好感动， 系， 我哋用 我哋，即系你都好，系我哋成家人都听到你好多年， 多谢晒，系， 多谢 ，OK， 你都送俾我哋好多欢乐 ，OK， 多谢晒你嘅电话， 小心 机 ，OK， 一定， 好啊，多谢你啊， 大家加油， 好啊，我祝你十号家， 拜拜， 多谢你，拜拜， 拜拜。一首其实。呢个故乡的雨都系挂住屋企嘅一只歌，写封家书寄上天堂，佢哋会听到。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一句平常的体寄语，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难忘记我和牛郎骑父辈，共摇漫唱一家欢喜。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落儿时。 是看不到喜欢的鱼，总提到家中善善苟宴，童谣万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滴滴细雨话儿时，问我有的心，妈妈的意，充满慈祥的关注，入我眼里，心里满是协议，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鱼，难忘记我和牛郎骑父辈，童谣万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望着这孙女儿睡，念到故乡两老远眺燕子家乡飞去。 有一个点唱咧，除咗故乡的鱼咧，有只英文歌。哇！竟然有人点呢只，从来冇人喺度唱过，超旧嘅一只歌，系 Doris Day 嘅歌，叫做《Secret Love》。 Once I had a secret love that lived within the heart of me.And all too soon, my secret love became impatient to be free. So I told a friendly star the way that dreams it often do, just how wonderful you are.And why I'm so in love with you. 这个歌呢就真的是希文迷、哦、有一位朋友我找回先，因为实在太喜欢 Doris Day。 不如这样，我们在新闻报道后，我将整只歌再唱多一次 Secret Love， 这个是秘密来的，不要告诉别人听。新闻后再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李家超当选新一届行政长官，多个商会表示祝贺。总商会主席黄东胜话，期待同新政府合作，协助本港经济由疫情中复苏，并巩固香港作为亚洲领先商业枢纽的地位。地产建设商会话，祝愿李家超的选举宏图早日落实。中华厂商联合会话，期望李家超上任后首要争取恢复通关，并提速推进各项新发展建设和政策。工业总会话，期望李家超适时考虑进一步放宽和内地及外地通关，并落实北部都会区等政策。中华总商会话，期望李家超尽快提出更具体措施和执行细节，并积极听取各界意见，首要是和内地积极商讨通关安排。 今日是母亲节，食肆放宽至最多八人一台，有家庭三代同堂到酒楼饮茶庆祝。有食客话已经好耐冇同家人外出饮茶，感到好高兴。有人为嫲嫲准备礼物，有爸爸带个仔一起买花俾太太、妈妈同外佣，亦有小学生独自到旺角花墟买花，希望为妈妈制造惊喜。法国巴黎举行纪念二战胜利77周年活动，随住疫情回稳，公众容许在现场观礼，是自2019年疫情以来首次。法新社话，在俄乌冲突以及莫斯科举行阅兵前夕，法国文化部长话，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时刻，大家原本以为战争已经由欧洲消失。凯旋门前设置观礼堂，拱门上方悬挂起巨型法国国旗，四周都摆放欧盟旗帜。当地星期日上午11点几，总统马克龙首先向位于香榭丽舍大道的大高乐雕像献花，随后前往凯旋门参加仪式。他之后同各界人士交谈，纪念活动历时大约一个半钟头。马克龙稍后将会参加七国集团有关乌克兰局势的视像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会出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本周中后期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波成，你作为骚动音乐最孝顺的主持，我想请教你，如果志敏平时对妈咪未够好，母亲节应该点部署呢？ 斌神，好简单嘅啫，梗系同妈咪表达心声啦，讲唔出口咪唱咯，唱唔出口咪播咯。妈咪锡晒你。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2-23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for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I see skies of blue, clouds of white, bright blasted days, dark sacred nights,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 really say I love you. Well,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希望世界美好，由从今天开始，世界越来越美好噶啦。What a wonderful world！ 时间系11:36，我哋翻嚟2000年歌再重聚，眨下眼到咗最后一个部分。咁啊，今日咧全日都系母亲节嘅点唱啦，真系好感动，好开心，亦都令到好多妈咪系微微笑吓。即系朝头早饮完茶，夜晚食完晚饭，可以听一只啲啲仔仔女女点俾佢嘅歌。咁而家我哋因为有好多网上嘅点唱啦，咁我哋唔好意思嘅，因为有好多冇办法唱出或者读出。我哋而家咧，阿 Vince， 我哋直情咁啦，尽快啦，我哋每一只歌唱短啲，但系咧就尽量唱出嚟。首先真系讲声唔好意思，有好多朋友都点咗唱，甚至打个电话嚟打唔通，咁希望你哋唔好介意啊，请原谅，因为我哋冇办法可以唱得晒，但有机会嘅话，我哋可以喺二千靓歌再唱俾你听。开始嘅时候咧，我哋睇翻网上嘅点唱咧，好多我哋都冇办法。头先有只 Secret Love 唱咗几句，唔好意思，好唱一次，因为呢一只歌好特别嘅，喺好耐之前咧一个好出名嘅电影明星加歌星叫做陶丽丝黛 Secret Love， 系 Doris Day 嘅 Secret Love。 Once I had a secret love that lived within the heart of me. And all too soon my secret love became impatient to be free. So I told a friendly star.Way that dreams often do, just how wonderful you are, and why I'm so in love with you. Now I shouted from the highest hills, even told the goldenDaffodils, at last my secret's an open door, and my secret love's no secret anymore. An open door, and my secret love's no secret anymore. 呢个秘密的爱，希望你同妈咪嘅爱唔好咁秘密，有咩心事对妈咪嘅心事讲出嚟就 OK。跟住落嚟，我哋仲有好多嘅网上点唱，希望可以尽量消化，尽量同你唱出。 迎着风霜，脚步凄凉，两只在异乡，绣尽长巷，历尽长巷，想起我的娘，两心如面，体贴。 贴我身，带给我温暖。我要回到你身旁，不再放荡，不再流浪，我要回家乡，重新做人，重新做事，安慰我的娘。流星如月照亮我身，使我不彷徨，也会使我更坚强。 这个歌呢就叫做《良心》，良呢就阿良，即是妈妈咁解。咁唱原唱呢就邓丽君嘅一只好好听嘅歌。是啊，咪咪好嘅点唱，愿天下母亲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母亲节快乐。歌名叫做良心。跟住落嚟我哋有另外一个点唱，来自 Eddie Look， 佢点梅艳芳嘅歌。此事故人来送给天下嘅妈妈，特别系给我一生挚爱嘅妈妈。佢今个月十三号就70大寿，希望佢身体健康，永远开心快乐。痛是过路痛，做个梦本应是一对。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三餐一宿也共一箱，到底会是谁？但凡未得到，但凡是过去，总是最登对。台下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戏。前世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欢喜相悲，老病生死，说不上传奇。恨台上轻轻，或台下傲傲，不是我跟你。逐尘渺渺，天已茫茫，将你共我分开。断肠字点点，风雨声连连，只是故人来。何日再聚，何地再聚，说今夜真暖。份有缘回忆不断，生命却苦短。一种相思，两段苦恋，半生说没完。在年月深渊，望明月远远，想像你幽怨。此时故人来，希望佢送俾在天上边嘅一啲妈妈，佢哋嘅仔女喺地球上边祝福你们。跟住呢一只咧系 Norman Kern 送俾天上的妈妈最喜欢嘅歌，叫做《几度夕阳红》。 情人究竟在哪方？痴心空像梦，不知他去向，天天等到令我痴望。夜里梦难成，恨岁月无情，望眼像串人。

服到沾水，为乐童真在十回来，到此充满情趣，置身在宁静的鼓浪屿，置身海角如梦美景里。仿似碧海掌庙佩侣，跳出小青蛙落到草里，转身远秋问我是谁，头上松鼠急急跳，那边一只随后退，沿岸和碧海青天对，与小岛结成伴侣。 跟住是有位 Michelle Wong， 他点张国荣的歌，他母亲永远是子女心中的可人儿。苦满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失去，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禁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跑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为何我三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跟住一首母亲照紧镜嘅时候，佢心里边有啲说话。Rebecca 伍玉兰嘅点唱，时间都到那儿了。系啊，时间过得好快，母亲嘅面容、心境都会随住你嘅爱一路变紧。 满天老树长新芽，园里红木又开花，半山传了好多话，像尽了满头白发。 时间都到那儿了，完啦。